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 Grab a mic， Hip Hop 进入全球化时代， 漂洋过海， 另一种声音来到上海。Master Lu 就是现在， 准备火力全开，我用手里麦克风来证明我的存在。每一天有太多烦恼在我脑中萦绕， 未来虚无缥缈， 我感到大事不妙。生活里汲取营养，社会是个大课堂， 如此荒唐， 为何我还是营养不良？ 如果现在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 真实的利益和虚拟的尊严，你能否潇洒自如， 不屑一顾？ 你能否一步步坚持走自己的路？ Who 能给我一本指点迷津的书？ Where 哪里才能找到精神支柱？ Why 我把握不住我的未来，一个繁华世界里孤独流浪的小孩。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谁能在爱与恨的十字路口 寻找自由？ 谁能对流言蜚语一声怒吼 誓不低头？ 谁能对 rap 全情投入唱词 玩转在手？ 谁能在舞台上把对手杀得 片甲不留？ 每天都有新的阻碍向我迎面扑来，逼我拿起纸和笔来挑战是非黑白。也会有厌倦， 但敌人不会厌倦。 Every day is a struggle， struggle 里锻炼。 Yeah yes yo， 这爱与愁伴随我左右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就是逐游人， 一个夜游神， 在大街小巷里出没的自由魂。我想问 Wu-Tang Killer Beast 借一勺蜂蜜，含在嘴里慢慢品味四元素的魔力。屏住呼吸， 闭上眼睛， 用我的心来倾听 Hip Hop 世界里最纯净的声音。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我是我生活的主角 ，No doubt。 突然发觉已无后路可逃 ，Can't stop。 I'm a real check， 慢慢转动命运轮盘，头顶一个光环， 青出于蓝胜于蓝。 用年轻做赌注，押上一生的幸福， 愿赌服输。 我 must loop 走自己的路， 没有尽头， 没有一双引导我的手， 没有哀愁。 勇往直前，我不会低头。 停。 童年的理想是如此魂牵梦萦，却早已被现实压惨的枯萎凋零。Be number one， 一个弱肉强食的主题， 赚一千万， 一场追名逐利的游戏。 Benjamin 助长罪恶的催化剂 ，LWP checking MIC， 我不想长大，因为有太多丑恶虚假， 让灵魂腐化， 变成我唯一的筹码。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个孤独 MC 在这里孤独游戏。我就是 Master Lu LWP， 一台永不停息的饶舌机器。